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沪指站稳3150点，海南板块异军突起，四部门推进规范高铁站周边开发，北京市对部分限价房转共有产权房征求社会意见。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为您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资深股评人钟健先生一起聊一聊小米上市。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沪指小幅低开，稍作整理之后，在保险股的带动下持续上行，站上3150点关口。题材股走势疲弱，创业板全天围绕1850点上下震荡。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61.55点，涨幅0.79%；深证成指收于10707.80点，上涨0.76%。创业板指数收于1856.87点，上涨0.24%。盘面上，海南板块异军突起，罗牛山、大东海 A 涨停，海峡股份上涨超过7%，君达股份、双城药业上涨超过6%，保险股也是集体大涨。另外，物流股活跃，新零售走强。此外，芯片、医疗保健、知识产权等概念股小幅回调。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是否是有可持续性，在未来的几天之内能够延续？ 因为整体上我们讲的进入今年之后，由于时间周期的缘故，那么沪指经过2年的上涨了，所以说今年整体上是震荡调整的，而创业板已经下跌3年了，所以今年创业板整体上是震荡向上的格局。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创业板走势明显的强于大盘，那么上涨了一段时间就有一定的获利盘，所以说这两天就出现了上涨的一种滞涨的现象。同时呢，作为沪指来讲，由于留下了一个 缺口，因为今年我们看盘一直讲所有的缺口都回补了，但是沪指3月22日依然留下了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没有补，那么位置在3242.76点。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沪指能够封补这个缺口，我们就要警惕沪指再度向下，因为从大的时间周期来讲，沪指呢还是属于整体上调整的格局。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今天这个蓝筹股表现不错啊，上证50也是比创业板表现要更加优秀，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是否是又进行二八转换？ 好的，因为我们讲了，就是说缺口是指数留下来的嘛，所以说技术上要补缺口，一定是权重股来表现，但那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我们讲在前面两年的时间里边呢，沪指权重股涨了2年了，大的时间周期现在在调整的范围内，而创业板跌了3年了，创业板大的时间周期在上涨的范围内，所以说在今年之内，我不认为具有较长时间的这种二八转换，今年大概率就是一个个股的震荡行情，以这个板块轮动为主，权重股全年整体上没有机会，但是你要说细分的话，比如说那个中国制造2025，咱们这段时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表现都非常差，但是一旦说美国跟中国讲和了，也就是说对2025不进行制裁，那些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依旧允许出口美国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的位置我认为也具备一种冲击上涨的机会，所以说我们整体上未来的股市股票越来越多，大家就不能像头些年十几年前那样，就是说卖冰果的老大娘说买一个股票就能赚钱那种日子，我跟你说永远不会有。 嗯， 所以说未来的股市呢，即便指数涨个10000点也是有退市和崩盘的股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学好技术，精选个股。 嗯，是不是权重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还有阶段性的短线的机会 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一定是分化的，就是说利好哪部分股票，哪部分中国出口又强劲了，或者说跟人家欧盟和美国讲和了，哪部分股票就会有表现。集体的权重股的行情，不管是今年还是后来还是永远，它不太容易存在了。 嗯， 因为中国这种那个反对大规模的造成资产、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政治的这种要领已经是很明晰了，所以说你指着说指数涨到20000点，大家发多少财，那不可能，永远也不会有。 好，我们来看看海南板块。海南板块呢，其实从这个博鳌论坛召开前后啊，已经起起伏伏好多次了。那么今天呢，又出现升温，您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好的，因为从中国股市实践来讲呢，任何的板块都是从基本面的条件来考虑精选个股，然后出现好交易连续上涨来卖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我们讲法制化的进程相对来说滞后，那么股票这个股民数量又越来越多，那么想让它一点都没有这种违规这种现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国家公布海南这个自由岛这个现象之前，这个板块集体已经出现了异动，所以我只能说到这里，就是说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法治进一步的来严管，所以说支持国家的法制化建设，也支持证监会的严监管。很多的东西呢，无法无天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一些暗箱操作还是存在的。作为股民来讲，坚决反对追涨杀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消息，而现在那种消息已经公布的时候，在你追进来去之后，有可能这波行情就已经到尽头了。所以说，散户股民一定要擦亮眼，做好功课，从自己的基础的技术和这个基本面分析入手，不要随着市场的媒体的这种方向随波逐流。 嗯，好，不要做接盘侠。谢谢您，谢谢王先生。好， 好，谢谢， 下周见。 好，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发改委、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和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进规范高铁站周边的开发建设。 其中提到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因地制宜，规范有序推进高铁车站周边区域开发建设，严禁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尤其要求避免高铁沿线产业布局同质化和单一房地产功能开发。工信部透露，今年将组织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制定发布2018年重大短板装备项目指南，启动编制重大短板装备创新发展指导目录。专家分析，实施补短板重大工程，集成电路是普遍共识。市场人士认为，从主题角度来看，国家将加大对短板产业如集成电路、光模块等的支持力度，长期看好集成电路、云计算、创新药、OLED、军工等主题。财政部今天下发减少印花税的通知，通知规定，从2018年5月1号起，对按1/5%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件贴花5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再来关注进出口贸易。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9.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8.9%，其中出口4.8万亿元，进口4.3万亿元，贸易顺差约5000亿元，收窄24%。再来关注工资方面的问题。目前各地正密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辽宁等10个省市确定上调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深圳以及浙江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2000元，四川等地也相继调整企业工资指导线，均线保持在7%以上。再来看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北京市住建委发布文件，对部分限价房转为共有产权房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提到大约20%的限价房将转为共有产权房。另外规定，销售限价与评估价比值可以适当的调整。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具备共有产权住房购房资格的家庭选购完了之后还有剩余房源的，可以向具备本市购房资格的无房居民家庭进行销售，其中建筑面积大于140平方米的大户型住房还可向具备本市购房资格的居民家庭进行销售。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比亚迪发布公告，1到4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4.36万辆。全银高科表示，大北农累计增持5%的股份。汇金股份以1765万元转让所持有的合肥汇智15%的股权。京东发布了最近的股权结构，刘强东持股15.5%，高瓴资本退出主要股东行列。ST 智慧发布公告，从5月10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中光防雷表示，占总股本超过40%的限售股将于本月14号上市流通。另外，将于本月14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还包括易经股份，流通股占总股本约15%。再来看 IPO 方面的消息，今天首发上会的3家企业当中有2家顺利过会，1家被否。过会的2家是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被否的是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有请我们现场嘉宾钟建钟先生，您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米上市的相关热点啊。那最近大家一直都在算啊，这个小米上市之后呢，市值有多少啊？那么这些主要的创始人啊，大股东们，他们分别有多少？ 那一下都发了是吧？ 对，这些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哈。 对。 但是呢，关系到一家公司长远的发展，仅仅看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一起来聊一聊小米上市的一些热点，以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深层次的解读哈。它这个上市啊，是向香港交易所递交 IPO 招股书，也就是说它在这个香港上市啊， 对， 对，在香港市场上市，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注册的， 注册制，对对对 啊，那么它不存在这个被否的可能性吧？ 没错，没错， 这个可能性很低很低， 因为注册制嘛，是备案 OK 就能通过，目前跟 A 股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就估计它是六月底到七月初挂牌哈。那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北京的投资者想买它的股票的话，都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通过目前的深港通和这个沪港通的途径吗？ 目前的这好像还不能，因为它没有列入这个标的范围。 嗯， 如果短期看呢，如果想买小米的股份呢，可以开港股账户。 嗯， 这一点呢，我知道咱们这个目前的咱们那个证券公司， 嗯， 有这功能，也能开港股账户，有这个功能都可以做的业务。 好，也就是说呢，你开 A 股账户或者开通港股通啊，这个还是不行的。啊，因为它目前还没有纳入到那个池子里面，不是那个 纳入咱们这个池子里，是这情况。 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叫做 CDR 啊，他们考虑以后啊，用 CDR 的方式，也就是这个中国预托证券的方式在 A 股上市啊。您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什么是 CDR 的方式？ 这个 CDR 呢，其实这是最早的美国叫 ADR， ADR 咱们中国咱们是 China 嘛，是 CDR， 美国是那个 A 打头嘛 ，America 是一种最多凭证，是那个摩根他在那个首创的。那么这种凭证呢，相对来说一种也是一种产品，通过这个来进行投资。那么从投资者角度，它也是一个规避风险的一个手段在里边。也目前咱们说这独角兽概念，也和它有一定关系度在里边。这样呢，如果咱们将来呢，如果这个成型以后 ，OK， 咱们买这个产品，也变相的另一个角度参与了它的投资在里面。类似像咱们那个买的基金，基金以后变相也参与股市，也这个情况就类似 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开通港股 啊，不用，只要买咱们相关产品就可以。但这个产品买这产品按照相关的要求，那具体可能一定操作手法在里面。 正好这两天这个 CDR 的这个办法也在公开征求意见啊。 对对对。 所以有人问，那是不是他在香港上市那一天，在 A 股咱们就已经可以通过 CDR 的方式来买卖了呢？会这么快吗？ 这个、我想呢，这个可能也得看整个咱这个办法实行什么能推进这个办法。目前呢还不敢做这种断言在里面。毕竟呢是一个未来的情况还不可预知。 毕竟这是两条线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他在香港上市，那是港交所的那一套 流程。港交所那套系统，没错没错。 是。这个 CDR 这块呢，它是这个证监会的这一套。 因为咱们就如果说呢，就是咱们那个内地的证券公司现在可以开港股账户，有这个功能。就是也可以，如果咱们投资者愿意买呢，可以到咱们所在的证券公司开港股账户，那么也可以参与这是股票的买卖。 当然了。这个优秀的中国公司啊，在很多地方都上市啊， 对对对， 但是呢每个交易所的这个规则不一样。我们在解读这个小米公司内核之前啊，还得再说说哈、港股的一些特点哈。 我们讲这个港股呢，它跟就是相对风险啊，也比 A 股要高一点，毕竟它成熟资本市场和咱们还不太一样。一般像欧美市场为例吧，每天都几百家上公司上市，同时有几百家公司退市。你看这港股有时候看到如果股价突然暴跌，跌得很凶，有可能这样的也可能真出现一夜之间可能钱就没了。毕竟 A 股咱们现在是新兴资本市场嘛，还有个保护。这样呢，对，因此有的投资者可能你贸然投资港股的时候，有时候不了解这规则，拿着炒做 A 股的思路做港股，有可能呢如果挣可能挣得不多，但是有可能亏的时候可能一下全都没了。这还注意这个风险防范还要注意。 港股不像咱们这个有涨停板的限制。 对。而且港股它要退市就退市了，这个呢也没什么商量，不像咱们 A 股退市，目前经说退市难，这一点呢虽然是一个弊端吧，但好歹对持有这只股票投资者而言呢，相对来说啊是一个保护在里边， 但也说了，能死活给个痛快吧。 对对对，但是那港股呢，可能一下就没了， 没了啊，是。所以说，你要没有投资过的话啊， 嗯， 我觉得先看看啊。 其实我觉得有些还不如买些产品， 嗯， 通过这个投资呢，相对来说风险要低一些，比直接买这股票要强一些。 嗯嗯、对，其实有很多这个咱们内地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啊， 对， 有很多这不是。 也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哎，对，是的。那其实您也可以看看啊，他们过往啊这种表现怎么样啊？就是在港股上市，它其实除了和这个公司基本面有关，它其实也和港股整体的这个表现有关系。 整体市场运行是有点关系在里边，它融入一个相对算是比较成熟的这个资本市场之中。 嗯， 那么可能运行按其中规律。那我们讲呢，曾经我是在1998年的时候，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记得当时好像那个搜狐曾一度啊，那时候一度濒临那个退市的边缘， 嗯， 但后来呢缓过来了这情况， 嗯， 就这样，这种风险意识， 嗯， 那么咱们这个目前做 A 股比较习惯的投资者呢，这要有这个意识，否则的话，我觉得不要贸然的投资港股，否则水土不服，呛了水了。那可能是很难受的结果。 嗯，对啊，不要就是最近这个媒体哈、啊、都在聊这个小米，然后咱也玩一把，最后呢，实际上你是买的港股当中的 对 小米公司 某一只股票，没错没错， 这只股票并不独立于港股， 要遵循港股的它的游戏规则。 嗯，对，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提醒的，可能有人说这还不知道，废什么话，赶紧说别的。 这有的真有不知道的， 这个不知道的啊。对，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恒生指数啊，它今年整个的这个波动啊，整个的波动，包括它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到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表现啊，其实这个里面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说到这个小米公司本身啊，有人说了啊，错过了阿里就不能再错过小米了，因为毕竟它是最近这段时间 IPO 数额最大的一家公司啊，其实这个和港交所本身这家公司的利润也息息相关。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呢，他没让阿里巴巴进来，那么他再不让小米进来，可能他账面上也会有点损失。他的投资人他也对他有点意见。 这个反正我觉得怎么看呢，也是根据当时没让阿里进来有当时的一种考虑， 嗯， 让小米进来又当现在有特殊的环境， 是 也是一直遵循那个市场游戏规则。 好，那为什么小米现在能进来呢？就是他修改了他的这个 游戏规则， 是吧？经常我们听到的一句话叫同股同权和同股不同权哈、啊、原来港股 是 去上市公司的话是同股同权。 对。 您跟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 所谓 的 同股同权呢，我持有一股股票， 嗯， 有一股的表决权， 嗯， 是多数目前的股票都是这情况， 嗯， 这样呢大家都平等，没有都套这钱了， 嗯， 这表决权相同， 嗯， 另外同股不同权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股票这个按照表决分两种， 嗯， 一个是权重比较高的， 嗯， 我有一股可以按照两股或者三股及至到十股左右表决， 嗯， 这占的比重比较高是一种， 是。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普通的，可能就一股对一股，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对这个初创的企业， 嗯， 刚成立的企业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创始人有这要求， 嗯， 他呢怕到时候股权过于分散呢，最后对他经营觉得不利， 嗯， 有这种想法，这种目前是有几只这个相对这个企业有几只，但是目前来讲呢，从这个大的多数股票啊，是对这个是希望是同股同权的，因为这都套了同样的钱嘛，这情况。 嗯。 因此，这种从这种决定最初我们讲，当然当时阿里时候呢，他有这个想法，就港交所不能认可。 嗯。 那现在有一个创新，这种情况有这个机会了，那么小米借这机会在港交所就能够上市，它的目的是保证这个制度目的，保证咱们的创始人。 嗯。 他经营决策上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独断的权利在里边， 嗯， 因为这个企业有几种企业，有他这种企业类似有一种类似合伙制啊，不完全合伙制，因为知道如果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两种，一个普通合伙人，一个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那最多他这钱赔光了就完了，而普通合伙人如果说亏的时候可能不投入的亏赔光有可能还其他条搭进去，因此他要求这个管理上面有绝对权利在里边。那么他这种同股不同权呢，也类似这种情况，因为毕竟创始人他投入的精力心血什么的很多， 嗯， 那么如果他一旦失败以后，他面临的损失也比较大，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呢提出这个同股不同权二元制这种体制， 嗯， 这个呢其实最终呢市场是否认可， 咱看市场决策而定，也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嗯，这让我们想到了京东，京东在美国上市啊，这个今天的新闻嘛，刘强东有京东大概是 15.5% 的股权，但是有近八成的投票权。 对。 啊，也是这个道理啊。 对对对， 这个在初创公司当中是比较多见的。 对 啊，他需要钱，需要融资， 而且呢，但需要一个，也生怕这个权力被分，一要钱，他要权， 是 两方面。 对，那么如果未来我们在 A 股当中买到了这些存托凭证啊，就是好比就有这个小米公司的话哈、那我们的这种 A 股的散户，拥不拥有投票权呢？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 嗯， 类似什么呢？一边咱买的基金， 嗯， 基金买股票， 嗯， 那这股票说咱们对某只股票，咱是基金持有者，没有投票权的、嗯。 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分红的？ 分红肯定是有的， 那是有的。 因为你看，那企业分红以后，那么直接受益的产品，产品受益的产品的持有人， 嗯， 因为如果连分红都没有， 嗯， 因为就可能这个后边麻烦比较多了 啊。对， 因为咱们的公司呢，就是本身而言也比较注重什么呢？因为你看，咱说把这个投票权。 嗯， 只有两个权利嘛，一个管理权没有了， 嗯， 那分红再没有，那我参与它干什么呢？对不对？ 嗯，好，很有意思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比如说以后咱们买这个存托凭证的一些股票哈，它在美国也好，在港交所上市也好啊，它分红了，那我们拿到这种红利之后交的税是怎么个交法？ 税呢，这跟、个。咱们目前 A 股市场呢，这个税是根据你持有期的长短。 对， 如果一年以内呢，可能相对按一个比较标准；如果一年以上，另一个标准。 是这好说。 总之，持有时间越长， 嗯， 相对来说呢，就到一定时候可以免税。 对。 但是同样，如果持有时间长，如果股市下跌，那亏损额可能比那税要高得多。 是是，但是如果你买这个股票，它同时是在香港上市的，以存托凭证的形式买的， 嗯， 啊，或者在美国上市的，哎，这个里面该怎么来一个玩法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聊这个哈。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小米公司本身吧。前两天呢，这个雷军哈，他在这个演讲当中他就承诺，他说啊，这个小米硬件的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啊。前两天我们也说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呢，华为的一个高管就乐了，说你超过5%了吗？有过吗？我们做这行的这意思啊， 嗯， 就我们做这行的都没超过。 对对对对，这个指标弄得比较高，感觉是 啊。那您怎么来看这未来这家公司的赚钱能力？因为目前来说，它的这个利润大部分来源于它的手机业务， 手机业务对对 占了70%的这个营收哈、的比例。那您怎么来看它这个利润不高？ 首先几个数据咱看一下啊， 嗯、 就是目前同样比如制造，像创维2017年净利润是1.3%， 嗯。 那个海尔是4.3%， 嗯， 那小米呢？2016年它的净利润是2.8%， 嗯， 这个净利都咱都没过5%， 嗯， 这是一个。因为它主营的手机业务，但手机业务我们这从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应该属于成熟期已经， 嗯， 这个市场你看就有这个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在成熟期呢到了一个顶点。这个顶点以后，那么再往上呢，应该不太容易，市场几乎于饱和状态下， 嗯， 这时候可能属于一种现金牛的这种形式。就是逐渐有分红会多一些，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因为现金很多了已经。 嗯， 那这种背景下，那么可能的确呢，未来再往多了发展不太容易。但是利润率啊，我想呢，它这个未来那么能不能达到这数字？目前如果一种饱和状态的话，就刚才咱说的情况，可能能不能到5%？ 嗯， 这是一个。另外，保证不超过5%，那低于5%是不是有分红？ 嗯， 因为作为投资者而言呢，咱们做股票两种情况，一个是做差价，一个是分红。而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希望是 分红。 你比方说，咱刚才说不这个，在这个交税的时候，那持有股票时间越长，那个税呢越低，这分红红利方面。 嗯、 那么，如果说咱比方说2.8%、3%，你是不是给投资者以分红的回报？ 嗯， 如果您给人感觉5%以下，这个情况，如果到5%以后给分红，5%以下是不是不给分红？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家这个大的上市公司，咱不说哪家了啊，咱说好像暗示说不给分红。引起这股价这个下跌的里面， 嗯， 那么它如果你没有分红的跟进，那么大家持有它，首先表决权， 嗯， 咱这相当是弱了， 对， 分红又弱了，那我参与它为什么呢？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也要聊一聊它靠什么其他的领域赚钱啊，才能够有更多的钱让投资者愿意为它买单啊。 是的，对对对。 好，朋友们，稍后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资深交易人钟健，钟先生您好。 您好。 今天我们来说说小米上市所引发的一些热点啊。其实在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示大家了哈，就是港股的波动是比 A 股要大的，所以说不管是选择哪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大家又要具备相应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了解港股的游戏规则。 是，此外呢我们还要了解这家公司是吧？ 对， 研究一下公司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研究。首先看看这家公司的主营构成吧。啊，刚才我们说到小米的这个大部分的利润都来自于它的手机，此外呢它在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谈到了，还有它的这个互联网服务，还有它的这个物联网产品啊。那么互联网服务呢，其中也包括一些它比如说收费的一些定制的啊游戏啊广告啊这些项目。那么物联网的这些产品呢，就是可能每家会买到的啊，净化器啊，扫地机器人啊，净水器啊，什么无人机啊等等吧。前几年这些东西都很火，当然也有一些曾经火后来就慢慢的退出了这个消费领域了。您怎么来看待这几块的构成对于它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看像互联网这边，包括互联网物联网这边头两年比较热，就是现在那个逐渐也趋于一种平淡。 嗯， 它属于说逐渐成长期到于成熟期的过程在里面。 嗯， 而一家企业咱主要看的是一个主打品种。 嗯， 就比如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抓主要矛盾一样。 嗯， 那目前它主要手机，这是它主打品种。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手机市场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呢现在手机呢是牌子比较多， 嗯， 竞争呢也比较激烈。我觉得头些年的就是有朋友说抢小米， 嗯， 就是网上讲这可能那价格相对低一点， 主要是因为便宜， 别而且是可能相对质量也还不错 啊，是 这种情况。那么这过程中呢，如果在上市以后，水涨船高，价格都跟上去了， 对， 那这时候可能是不是有这个性价比在里边？ 嗯， 如果性价比如果说这优势不具备了， 嗯， 那大家还会不会去买它？ 就是会不会越来越贵，是吧？ 是这点，因为它不同情况，刚开始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品牌的时候， 嗯， 是可能价格低一点，为占领市场， 嗯， 一般这个刚运营之初的成长，就是抢占市场过程中，价格都比较低一些，甚至低价、低价的策略， 嗯， 但是逐渐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价格提高上来，而提高上来以后，就是价格提高以后，受众是一个逐渐一个应该是 反比的一个减少的过程中， 嗯， 二者之间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价格提高的利润能否抵消这个用户减少的一个损失在里边， 嗯， 这我们要可以关注， 嗯， 而且呢随着它知名品牌以后，那么可能未来呢可能就这种变数比较多，而且它进入这个上市公司以后列入监管范围，它的所有财务报表都比较公开化了已经， 嗯， 跟这情况又略有不同在里边， 嗯， 这我们要注意比如小米的销量情况， 嗯， 包括咱周围的人买小米的人是不是很多， 嗯， 是这样，那么这样可以关注， 嗯，是。其实就以这个主营手机为例的话呢，在15年16年啊17年啊，他们也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的调整的，出货量啊，包括一些旗舰机型的这个上市时间啊， 嗯， 都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 对， 包括供应链啊等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即使它不调价的话，这块也是啊一个未知的因素， 未知因素 啊，也是需要啊了解的。你比如说当年啊曾经就是跟三星闹翻了，三星不给它供应一个关键的零部件， 对， 所以这事儿那是吧，上市的时间就得往后延，往后一延那你的年度计划就有可能达不到， 对对对对 啊，对，这是它的核心业务哈， 对。 为此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就是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啊等等。还有就是刚才所谈到的其他的这些产品啊，什么净化器啦，还有什么一些扫地机器人啊，净水器啊。其实我想这些产品啊它已经有很成熟的家电企业在做了。 对，而且你比如说有些东西，你比如扫地机器人，咱一般扫地都自己扫，一般也很少用机器人了，就这东西就是用户。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可能相对用户可能相对比较高端用户吧，可以说， 嗯 嗯， 因为咱就是有些东西呢，咱有可以靠人工智能， 嗯， 但有了咱们你们平时自己劳动自己做一做也没什么坏处， 嗯， 那这个情况他说本身他不属于这种在这领域算是比较主打品那个第一梯队的，而同时呢，这本身这个领域相对用户呢相对也不是很多， 嗯， 那这个背景下，那他这个利润能有多少？这点呢，我们应该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我想已经有很成熟的上市公司在做很多的家电产品，比如说美的啊，让他做很多小家电品类哈，啊，格力啊，啊海尔啊，刚才您谈到了是吧？其实他们都在做。那且不说这个创新，就是在工艺上面 也比他强一些， 在这个制造的质量上面哈， 对， 哎，那么我想对方的经验 对 应该会。 其实这个我有几个例子啊，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头几年的时候啊， 嗯， 有一家国内知名的造酒企业， 嗯， 在那儿做汽车 啊， 但后来呢，可能一度哈，啊，炒得很热，后来没动静了。 嗯， 还有一家钢铁企业曾经准备养猪， 嗯， 但是也是多种经营，这思路没有问题。但后来呢，反正我不知道养没养啊，反正好像他还这一家企业还是以钢铁为准。 嗯， 那这种他呢，任何时候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什么情况，你的主要精力在这种，比如你的主打品种上。能分出来的时间精力有限，你资金也有限， 嗯， 在这个背景下，那么你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啊做的不是很理想的话，咱还不如把拳头集中，把手指集中在那个拳头，主打拳头产品要好一点，是这情况，嗯， 是你刚才说的前几年哈，事实证明前十年哈，这个多元化经营只有涉足房地产是对的。 因为多元化就是有什么关系在里边呢，就是一方面的确可能有分散风险的作用在里边， 对， 但同时也分散你的精力。 是， 你比如咱做股票，不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嗯， 同时做几只股票 ，OK， 有的说法没问题的，但同时你的篮子也不能太多， 嗯， 你就说白了，两只手能抓几个篮子？你像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当时26万资金买了20只股票， 哦， 那最后反正 他看得过来吗？ 所以就是后来我问他，他说就是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头， 嗯， 那这东西后来我说您这篮子，哥哥您篮子也太多了， 他不如买个基金啊。 最后他反正也是效果呢不是很理想，因为这个作为系统性风险， 嗯， 你是回避不了的。作为这种投资，那么只能回避非系统风险这情况。 嗯，您那朋友肯定是做基金经理出身的， 是一个资深的教师。 好，那所以说他这么多的产品，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以往啊，小米出过一些什么啊 ？VR 很火的时候，他们是出过相关的产品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充了电然后你站在上面它能往前走，两个轮子的那个， 哦， 那个叫什么什么骑行车呀， 哦，它 也出过，我记得有一年年会他把这个当奖品发给他的员工， 对对对对 对，你看现在这个卖的 也基本上就是没销声匿迹了嘛。 对，其实这块的弹性是很大的， 真的大。而且我觉得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它一些分支的一些产品， 嗯， 竟然并不能形成主打， 嗯， 那最后牵扯了精力 耗费人力物力。 嗯， 在这背景下呢，最终呢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嗯， 是这么一关系。 是，刚才您的意思呢是说一家公司最好呢把精力放在一个主业上，但是他们的招股说明书当中却是这么定位，我们是一家这个啊互联网公司啊。 嗯 啊，我们 是 只做硬件的啊，这个我们是以手机智能硬件和IOT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这个物联网平台为核心的啊、 嗯、 互联网公司， 嗯， 他把自己定义的是互联网 公司，互联网公司， 那会不会接上互联网了我们就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了呢？ 的确呢，我觉得任何时候想象是可以想象的， 嗯， 但是一定要立足于现实，它定位没错，互联网公司 OK 没问题，如果将来发展的比较好，可能壮大 ，OK 也没问题。 嗯， 但是都是未来，都是预期。 嗯， 做股票呢，做预期是的确，但同时呢，咱要看现实。 嗯， 你比如刚才，比如说咱们就是钱生钱， 嗯、 不要从钱吃钱， 是 这么一关系在里边。 对， 咱们指的最好是看咱们能看到的东西。 嗯， 未来这个画的一个美好的前景，这个呢，咱们可以预期没问题 ，OK。但是咱们如果说不能看到它的。有时候看不清楚的情况下， 嗯， 咱们还是把眼前的看明白，抓住眼前的实际的东西比较好一些。 嗯，当然就是在做投资的上面呢，我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你可以拿极少极少的一部分钱放在 不确定的东西里边， 哎，对，或者说风险性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地方上面， 这也变相也做一个对冲。如果 OK 呢，咱这挣的收益高一点。 嗯，是是，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谈到的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些概念公司啊，它所搭建的这个生态链，最近也很火啊，就成了一个小米概念。 对，也形成它的一个范围，有些上市公司也跟有所表现。你比方普鲁通，它是为小米提供这供应链管理服务的。 嗯。 还有这个卓翼科技，它是提供这移动电源的。 嗯。 这些呢，跟着它也相对最近走势有所受惠，在里边跟着走了一走。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一点注意啊，任何概念炒作， 嗯， 从这个目前 A 股市场多少年的经验来看啊，炒呢可能就是炒，往往呢就是可能随着小米的最终上市那天， 嗯， 最终炒作有可能结束。 嗯， 那么咱们如果参与其中呢，其实这几只股票我们看的虽然有所表现啊，但没表现出突飞猛进这种大跃进，没出现这个情况。 嗯， 只是呢略有一个小，可以说小有涨幅， 嗯， 而从整体趋势来看呢，它并没有脱离整个今年 A 股的运行趋势在里面， 嗯， 因此我觉得投资者呢，就是说预期值啊不要太高，小米概念股、 嗯、 可能随着小米可能也许在最终上市那天会有冲高，而冲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咱们最好能及时撤出来是比较好， 嗯， 别在那时候再追进去，像头些年不知道这个中国中车。就是南车北车合并中车，但是合并完最后的表现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嗯， 而到那时候可能接最后一半那是很难受的。 嗯，这些概念股肯定是有某些这个资金啊是提前潜入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在营造氛围， 对，造势可以说这些 伺机撤出是吧， 因为最终它可能最后现在是一个逐渐，现在看可能是一个逐渐一个震荡拉升的过程在里边， 嗯， 那最终呢可能就是刚才说，也许最后有一个猛拉的过程，在上市之上最终完成上市的时候， 嗯， 各种氛围都跟进小米概念等等系列， 嗯， 那最终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散户， 嗯， 就咱们的散户朋友啊，就吃亏的吃在这里头， 嗯， 就是股市呢，有人说呢，击鼓传花， 嗯， 谁接最后一个花呢？咱们小时候那节目出节目，还有一个说法叫接屎盆子， 嗯， 那接着屎盆子那个和那接着花的感觉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啊，我觉得目前那小米概念现在是有涨幅没的 OK。咱们投资者呢，我觉得第一呢，一是谨慎关注无论某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也得关注一下，这是一个。它仅跟小米有些关系在里边，可能会从中略有受益在里边，但不会有业绩突飞猛进增长。另外，同时如果看着它，如果出现急速拉升，如果你现在持有它了，在急速拉升的时候，周围一片叫好之声的时候，赞不绝口的时候，咱们考虑要反向思维，及时撤离。里面在投资有一个投资大师叫巴鲁特， 嗯， 在称叫独狼巴鲁特，他有一句话，就是从股票里的一句话，就是人民群众永远是错的。因为这个就那其实这句话呢可能有点不太合适，这话啊，但同时人是什么，他指的这个散户他都看到的东西 可能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 嗯，那么如果我们复盘一下的话，找一些这个相关的活跃的概念股复盘一下的话，能否从相关的技术软件当中找到资金的一些出入的痕迹？ 这个你要从它的某一只股票成交量的变化情况，能看到一些迹象在里面。 您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一些。 一般从这个成交量，我们看，首先它有几个指标，比如 KDJ 指标、MACD 指标、RSI 几个指标。如果它这个包括成交量，它跟这价格方面，如果说是量价配合比较好，均线系统包括它各种这个技术指标都比较良好向上走的时候，这可能还有上升空间在里边。但是注意有一点，就是长红放巨量。有句话，长红放巨量，手中有股票赶紧放。 嗯， 这是放出巨量，长红巨量，长红首先一个大量跟进的时候，就资金有可能是它最后一波拉抬的时候，就是这个首先股票是长红，甚至涨停有可能。那同时量放的巨很大，但放量很大的时候，就涉及问题。表面一看是价升，量增是比较好，量价配合良好，但是后边的成交量能否跟进？ 嗯， 就要注意，如果后边成交量不能跟进的话，就跟打仗似的，打的一定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它只能退下来，那么这时候可能股价会有还具有个震荡，高位震荡的过程，震荡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就是鼓手啊吹的如果说好的情况下，但最终可能已经是为它这个主力资金撤退做准备了已经。 嗯， 那这时候我觉得咱们投资者而言呢，出现这个局面，长红放巨量。手中有股赶快放，是过去的一个名言。 嗯， 所以咱们注意这点呢，就是一定要作为咱们将来参与的时候， 嗯， 要注意。因为目前我看这几只股票走着量还比较温和， 嗯， 这种情况可能相对如果主力资金有介入布局的话，还是一个缓慢布局的过程。因为比如它这小米上市还有个时间点， 还有那么一段时间， 就是可能会有个炒作。现在可能还属于这个洗盘期啊，或者这个阶段，还没到最后拉升的时候，咱现在愿意参与可以参与都没问题。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各种概念，因为目前 A 股市场情况嘛，概念可能会有个机会炒作，但是随着它如果看它的量是持续增加状态下，主力资金不在介入过程中，但如果说出现那种巨量，所以尤其是在它上市在港交所上市当天， 嗯，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 A 股如果说炒相关概念的投资者必须得离场，那时候无论你挣钱还是赔钱， 嗯， 因为往往呢就是利好出尽利空嘛，咱们这 A 股有这话，这时候可能未来机会就不是很多了。 嗯， 像咱们有些从历史经验，许多股票也遇到这情况。 嗯， 事先酝酿炒了很多，最后到了不能兑现，最后可能出现滑坡情况。 嗯，好啊，这是庄先生的一个非常实际的提醒啊。他这个上市时间呢还有一段啊， 现在还能 未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是， 但是他一旦上市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港股的上市和 A 股的上市不一样，上市之后啊 A 股来了那么啊至少四个涨停。 炒新这情况港股是没这问题。 它没这问题。 对， 那我们一定要那么急着买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有投资者愿意有港股账户想做港股的话， 嗯， 这个小米啊你不用着急买，您看一看。 嗯， 任何时候就是有句话，宁可错过不要做错，宁可踏空不要套牢。因为盲目的追高有可能往往最终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损失。 嗯， 尤其这个我们叫港股市场跟 A 股还不太一样。 嗯， A 股你看咱说呗，有跌停板，一天最多跌10%了不地了。 嗯， 那港股要真跌起来有时候没数在里边。 对， 最后给自己这点钱都挣没了更难受。 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些观点认为，他如果这个市值啊上市之后达到1000亿，有人认为是偏高的。那这个是一些分析师的观点，当然我想最终它的这股票价格高还低也是跟它当时的这个 市场环境， 嗯， 另外市场整个的它的局面来决定， 包括它公司本身的估值决定， 对，根据它自身的业绩情况来看。 对，既然说这家公司它不是一个，就目前来看啊，不会是一个以低估的价格上市， 肯定是高估上市的， 对吧？那所以说也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惊喜，在第一天买入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你我记得当年中国石油上市之前市场预期很高，都是，你比如当时它的价格16.8，我记得都各种评判，结果开盘是开的48。 嗯， 那最终结果什么？现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买进中石油。 嗯， 如果在48买中石油投资者，那现在我估计已经损失惨重了。 嗯， 当时就有许多追高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小米呢，咱当然可能不太和这种比方不太合适、啊， 它不会那么涨法。 但是这我觉得一个什么，咱注意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不要追高，先看一看，这个挣钱机会随时都有。 嗯， 这那不要最后被套住了，那就很难受了。 是，关键的就是说，它最终的股价还是会体现在它的这个利润上。其实，这家公司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它的这种利润的增长。 目前的相对利润率并不是很高， 不会是那种是吧？ 爆发增长不可能， 跟茅台一样。 因为它这个，而且这个手机，那么讲，它毕竟是一个目前竞争比较激烈，进入饱和期，就是成熟期的一个行业，而且这种手机竞争也比较激烈。这个情况，你说如果大规模增长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 所以你说业绩，你说如何突飞猛进，股价这个应该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所以啊，还是更应该理性一些。 包括它其他一些业务呢，我觉得目前咱刚才分析情况也都，人家都有。在其他领域都有比较强势的企业，它呢也不占有特别优势在里边，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谨慎点比较好一些。 嗯，是，如果让您再研究一家公司的话，您还会从哪些方面来研究？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这些，会不会从管理层、治理层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也要注意，从管理层的经营思路在里边， 嗯， 因为一个企业这个分析它的有各种因素，有没有财务数据情况，另外还有其实有重要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层呢，首先的股权结构是不是合理，这样呢可能管理层积极性，另外本身也从股东他的情况，就是大股东的情况，甚至管理层领导人的诚信品行各方面都会对企业发展是有一个带动作用在里边的。那么从我觉得咱们这个小米的管理层说强调一个忠诚勤勉，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也就是任何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那么都会踏踏实实做事儿，这种情况，那么也许短期啊，它可能数据呢不像预期那么好，但如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事做人的话，那么如果坚持这个原则的话，它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可以预期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是爆发性增长，因为有时候咱们有时候想的是赚快钱，急速暴利，一天一个涨停板，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有些企业什么呢，你要都是持续。看到持续未来的发展空间持续比较向上的话，那么拿着长期持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你比如茅台为例，你比如当然现在的茅台可能这价格那什么了啊，当年十几块钱说有人肯定买着它拿着不动的话，那我想现在收益非常高，对吧？这情况，但是可能你看05年的时候20多块钱茅台，有没有人拿十几年不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咱们做投资也是，如果看好，真是看好小米的话，看好家企业的话，你不用考虑短期情况，你比如对他的管理层，比如管理层人，比如咱说忠诚勤勉，看好这个 OK， 那他肯定持续发展过程在里面，那咱们注意肯定拿着他股票也是长期布局，就是你找一个相对比较至少你认为相对可以接受的价格，咱说高和低不好说，这个毕竟这个你认为 OK 的价格接拿了以后你就长期不动，那比如他如果长期每年又给股东的分红回报，就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是价格方面没有太明显的有不断分红，这也不错。你看头些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老人，他呢去世以后，他子女的整理财产的时候，发现他年轻时候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 啊， 当时呢已经成为这个百万富翁了，当然美元啊百万富翁，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那也 OK 啊，这个企业比较好，可口可乐的价格咱现在看来也并没有突飞高起的情况，但是能给投资者比较好的回报的话，那也 OK 的情况。小米的未来情况，咱看这个区间要。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两天聊小米啊，应该把它和在香港上市的联想集团这家公司做一个对比啊。联想集团曾经也是非常风光的，但是呢，五月四号啊，它从香港恒生指数当中被剔除了，被剔除了， 对。 这个且不说多大的影响吧，但至少感觉上 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啊，就感觉处于它的时代结束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投资一家公司啊，也是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啊来看待。 对， 当然，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的这个行业特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给你带来啊暴利。 你不过联想当年计算机电脑，那现在电脑也多了，就它当年也是进入成熟期，这种竞争比较激烈，小米就是手机现在也这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里面。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大家可以结合一些相关的公司来做一些、 比较。 是的。好，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呢，和大家哈聊一聊这个小米上市，顺带也跟大家说一说哈投资港股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注意事项吧哈。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啊，五个字，财富大搜索，向我们提问。这位朋友说，去年有一个号称是阿里的员工投资港股，实现了财务自由，港股怎么有这么大的收益呢？今年港股的表现会怎么样呢？嗯，他这个阿里的员工投资了港股，没有买自己的股票， 因为我觉得财富自由，财务自由这个是从规矩是怎么，就是被动的收入， 嗯， 占了主打品种了， 嗯， 因为咱有主动被，主动是通过上班挣工资，被动可能投资回报，你比如如果买了某只股票， 嗯， 分红比较好，那 OK 这是可以这情况，但是财富自由它有不同阶段在里边， 嗯， 一个最基础阶段好像吃喝不愁了，这是一个， 对， 另外还有的可能能够保证医疗不受影响，每年都出去旅游等等系列，住房没问题， 生活 那这可能生活比不同。财富自由有几个层次在里边， 是的，满足了你的需求就自由。 对对，是这样。而且有时候财务自由啊，就是有时候其实某种的开玩笑是，即使具有大量资产，年轻人还要努， 嗯， 还要去工作。 嗯， 就你要停滞不前的，就是吃这老本儿，那最后呢，通货膨胀，即使这个不说的话，因为通货膨胀可能有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可能有人什么都不干的话，最后可能意志消沉，最后人就废了。这个财务自由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可能 对， 如果不正确的处理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 啊，当然这个呢，只是他的一个问题的由头。他想问的是港股的表现怎么样？ 港股表现，我觉得相对来说，目前阶段还是比较谨慎比较好。在目前大环境情况下，嗯，那么我想可能如果说出现意外情况，它港股受冲击也比 A 股受冲击要大一些。 嗯， 因为当年的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嗯， 那么可能国际炒家对港股下手这情况。 嗯，那今年怎么样呢？ 我想目前的情况应该相对平稳，包括咱们现在也正常对港股市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保卫在里边。 嗯，好，他刚才问题也谈到了为什么这个港股的收益这么大。那确实啊，我刚才随便看 收益大风险也大。 今天港股涨幅前十的一只股票叫建宏集团控股，价格是3.21，今天上涨了多少呢？上涨了72%。就这么多。 是，但是同时呢，我们知道港股上有上涨72%，恐怕也会有，你不仔细看也会有跌幅72%的，不排除将来。 今天跌最多的是一个只有5.1的， 嗯， 股票跌了40%。 啊，那这5.1跌40%，这就那个，当年多少钱不知道，5.1的价已经很低了，对吧？ 嗯， 我想当时上市肯定不是5.1的价格上的市，我想。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它是什么时候上的市。 因为这个可能最终呢，你要如果说甭管什么时候上市，这个股价到5.1了， 嗯， 这个投资者肯定亏得挺厉害了，已经。 嗯，是啊。好，那么这是一个港股的风险啊，还是您需要关注一下。我记得以前我们跟钟先生聊更多的呢，是请他在电话连线那头啊，跟我们来分析当天收盘的 A 股行情。那最后呢，还有两分钟，您分析分析今天的走势和明天的一个表现。 我想这两天整个 A 股走的现在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是 嗯， 有一个而且成交量略有放大， 嗯， 而这时候从今天看很明显，就上证50， 嗯， 涨的幅度要比其他股票强一些。 是的， 而这个这一点就是目前就是从主打品种角度。 嗯， 而且我觉得目前呢 ，A 股市场我呢可能现在比较谨慎，一直这态度啊。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从这个十年循环的理论，98年 A 股走的不是很好，是熊市；08年金融危机股市也是熊市；18年的情况呢，你说大幅上涨呢，目前从这国内的经济情况、国外的情况比较呢，现在的情况呢， 嗯， 也要谨慎点比较好。咱们投资者手里钱啊，就说白了呢，挣钱不容易，咱们目标是钱生钱。就不要再用钱吃钱， 嗯， 这我觉得投资者呢， 这是我们的那个宣传语， 是，我觉得是这情况，因为挣钱机会随时有， 嗯， 但是别最后给它套里边，可能被装里边比较麻烦了。 所以您还是持谨慎的态度， 谨慎，对对对对。 啊，那为什么上证五零表现好呢？是因为资金认为， 因为目前上证五零蓝筹品种相对来说，它整体业绩啊， 嗯， 那就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嗯。 这样从主流资金呢推动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踏实， 比较安全一些， 而且推这个立刻指数上去了。 嗯， 你比如咱前阵子股市跌到3000点上方的时候，立刻就有护盘资金进来。 嗯， 市场传言3000点是政策底，但咱不能老在底上晃悠，对不对？得往上推一下嘛。 嗯， 就让升至3001、3002，这时候大家踏实了。 嗯，不过今年咱们市场当中谈论国家队的这个频次明显不如啊 啊，是去年比较多，今年相对少一点了， 啊，是少一点了。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玄机？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探讨一下。此外，就刚才